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维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近期美国政府高官频繁出访东南亚，先有哈里斯，现有布林肯，那么他们出访背后的用意是什么？其背后通过发表一系列妖魔化中国的言辞呢，分化东盟邻国，促其选边站队。揭秘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这一话题，然后呢要将视线转向英国，来关注奥密克戎病毒在英国的迅速传播，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例重症，英国全国已经紧急展开了第三针的加强注射。节目的后半段要把视线转向土耳其和韩国，先来说说土耳其里拉一年之内暴跌了50%，当地人感受如何？再走进一家韩国致力于眼球追踪技术的高科技企业，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月13号开始了上任以来对东南亚的首次访问，此次他将访问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14号，他在印尼访问的时候说呢，印太地区的一切将影响21世纪世界的发展轨迹。他也就此又炒作了南海和台海问题。他说，美国决心确保南海航行自由，北京的行动威胁着每年超过约3万亿美元的商业活动。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符合美国持久利益，这符合美国的长期承诺。他强调说，美国不希望印太地区发生冲突，不希望同中国的竞争演变为冲突。针对布林肯的上述发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说，如果美方真像其声称的那样要为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那么就应该切实尊重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划线拼凑小圈子调动集团对抗。 我们谴责美方打着民主人权旗号对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发动军事干涉的野蛮行径，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对美军在世界各地滥杀无辜平民的战争罪行进行调查追责。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美国以所谓民主人权为借口在世界上恣意妄为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军杀害各国无辜平民的罪行受到清算的一天终将来临。我想指出的是啊，美方一方面渲染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一方面又表示无意同中国冲突，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同中美元首会晤的精神不符，也难以得到地区国家的认同。如果美方真像其声称的那样要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话，就应当切实尊重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划线拼凑小圈子调动集团对抗，就应当尊重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而不是频繁派舰机到南海炫耀武力挑衅姿势，就应当做地区对话与合作的促进者，而不是挑拨地区国家关系破坏地区团结合作的搅局者。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美国总统乔拜登有意将美国和东盟的协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对此，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峰表示说，当前美国拉拢东南亚国家成为了美国政策的一个重点，东南亚地区乃至亚太地区成为了拜登政府高官密集访问的主要区域。 例如前不久，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刚完成了对新加坡和越南等国的访问，现在布林肯又出访东南亚，并不使人感到意外。他希望进一步说服东盟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拉拢东南亚国家，加强和美国的合作协调，来达到共同对付中国的政策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朱峰分析认为，当前美国拉拢东南亚国家的策略是三管齐下，一是妖魔化中国的形象来激发这些国家内部的反华情绪，二是不断地加强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所谓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合作，将更多的制造业迁移至印尼、越南等国，三是会进一步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安全和战略合作。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认为呢，布林肯出访亚洲之前，美国已经商定2022年的国防预算草案，计划投资71亿美元，优化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能力和行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来关注全球注目的奥密克戎毒株在英国的迅速传播，很可能会在12月份就取代德尔塔成为英国传播的主要毒株。因为数字显示，在12月14号英国就新增了1576例奥密克戎感染，目前英国全国已知的奥密克戎确认人数为4713例。另外在英国呢，有10例奥密克戎的入院病例，但是首相鲍里斯目前还拒绝排除引入更多的限制措施。但尽管如此，眼下呢，在伦敦街头已经毫无圣诞氛围。 Like Christmas at home and that's it. Because it's not Christmas, it doesn't feel like Christmas, does it? You know, because we missed out last year on it, and I think not everyone's in the spirit now for Christmas, and it's a shame. It really is. 这时记者在伦敦街头采访了一对夫妇，他们表示说呢，去年就是两个人自己在家里过节的，而今年要比去年更没有圣诞氛围了。这样的情况令他们感到非常的无奈。英国首相鲍里斯表示说，根据英国卫生部门的估计呢，在奥密克戎变种影响之下，目前全国的每天感染人数会在未来几天内有望达到20万的新高，未来几个星期新冠的住院和死亡人数将会急剧的增加，因此英国的卫生部门必须紧急恢复应急的最高水平。在全英格兰，目前奥密克戎变种的感染率已经超过了20%，在首都伦敦，奥密克戎病例的占比已经上升至了44%。他预计只需要两天时间，奥密克戎毒株就可以成为伦敦地区的主要传播毒株。 The capital, it probably represents about 40% of the cases. By tomorrow, it'll be the majority of the cases, and it's increasing the whole time. And sadly, yes, Omicron is producing hospitalizations, and sadly, at least one patient has now been confirmed to have died with Omicron. 英国政府表示，未来疫苗通行证的要求会进一步更新，只有接种过了第三针，方才是完整接种。奥密克戎来势汹汹，也使得很多英国民众呢开始去预约接种加强针，导致了英国的全国医疗卫生 NHS 的网站一度崩溃，快速检测盒也被抢到没有货了。比如像本周一的早上，英格兰地区年满30岁以上的人士可以预约疫苗加强的注射剂，但是因为短时间内有过多人涌入，导致了 NHS 的预约网站多次出现崩溃。同时在英格兰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一些免预约的疫苗接种中心门口排起了长队，像伦敦市中心的圣托马斯医院门前的队伍甚至排了2个小时，很多人还没有等到自己来打针。卫生大臣贾维德说，政府会开设更多的疫苗中心，一些中心会确保每周7天24小时的来进行开放。为了加快接种速度，英国国防部也宣布派出750名军人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帮助医生来进行接种。英国政府科学顾问小组 SAGE 称，两剂疫苗仍可高效抵挡奥密克戎引发重症或死亡，加强剂打一针辉瑞便可以将重症以及死亡的免疫力提升至93%以上。为此，英国的反对党工党领袖施凯尔爵士也是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尽快接种。 This Christmas, once again, we're at a critical moment in our fight against COVID. We may not be certain how dangerous it is, but we do know that lives are at risk. The scientists are clear. Our best defense is the booster jab.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土耳其。进入本周，土耳其的里拉进一步的下跌，12月13号这一天呢，触及了14.99这个数字。土耳其央行表示，这是历史的新低。两周内，他们将会第四次进入市场抛售美元，来挽救里拉的汇率。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和年初相比，里拉兑换美元已经贬值了一倍，也就是说，里拉下跌达到了50%。13号这一天，土耳其首都街头也是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Bu da artık insanların, işçilerin, emekçilerin yaşam koşullarının tamamen ortadan kalkmasıyla ilgili bir eylem ve oldukça önemli buluyoruz biz. 这位参加游行的女士说呢，里拉的暴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这次的游行集会也是疫情以来爆发的最大的集会。货币贬值，人民生活水平受损，难道总统埃尔多安不应该引咎辞职吗？据土耳其媒体报道，目前美国的苹果公司呢已经暂时停止在土耳其销售其几乎所有设备，而土耳其的动物的养育者们呢也担心宠物食品价格也会上涨。而让土耳其人感到不平衡的是，因为里拉的贬值，邻国保加利亚民众在土耳其疯狂的购物，因为确实太便宜了。土耳其媒体说，很多分析人士都在争先恐后地诊断土耳其当前的货币危机，并开出了治疗方案，例如建议土耳其提高利率，出售外汇储备，并实施资本管制，来防止外币流出该国。但是这些药方呢，似乎并不是土耳其政府的选择。这两年土耳其的里拉一直在下行，但是幅度的没有今年这么大。总统埃尔多安多次表示说，降低利率，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是土耳其经济的根本发展需要。通过提供信贷支持，增加对基建的支出，政府旨在通过更多的补贴来刺激国内经济和就业的增长。很多土耳其的大型投资项目，例如海峡的新桥、运河、隧道、机场等等，都是该国低利率政策的一部分。这笔支出不光可以促进私人投资的建筑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并且可以显著提升国内生产总值。但是该国媒体也分析认为呢，这种关注短期成就却带来了长期的不良后果。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私营企业不受控制的信贷，导致了土耳其政府的经常账户赤字，致使土耳其里拉就更加脆弱了。新冠大流行以来，国际经济衰退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流入土耳其本国的外国资本，以至于以信贷为主导的土耳其经济增长岌岌可危。土耳其经济学家认为呢，土耳其政府应该尽快考虑保持低利率带来的后果，因为它在无意中给该国的未来经济形势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而且就时间紧迫性来说，避免进一步的货币危机，或许政府应该尽早实施更加有效的货币政策。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从12月13号开始，韩国的单日新增新冋肺炎确诊病例就突破了7000例的大关。而以12月13号这一天为例呢，重症病患者达到了800多人，占比超过了1/10，可见韩国的疫情防控形势极其严峻，也对韩国的医疗系统产生极大压力。韩国从12月6号开始呢，改变了以往的防疫措施，实行了更加严格的封锁措施，而这对韩国大批的个体工商户来说，意味着防控的加强，顾客要流失，他们趁着年末旺季，希望能够提振业绩的希望也因此落空了。 뭐확진자가많이나타나서다시장사도안되면다시있는거제로도지금어떻게할지도모르겠고그렇다고믿고장사를못하잖아요。 这是首尔明洞一家烤肉店的金老板向记者诉说了自己开店之不易。他说呢，已经储备好的本来准备迎接新年的一些物资，如今已经全部没用了。在上个月韩国宣布与病毒共存的时候呢，他曾经对今年这个新年消费季抱满了希望，但是现在看来可能会比去年更加糟糕。像首尔的明洞、宏大等等核心商圈，租金压力高昂， 餐饮零售个体户成批的关门，导致了商铺空置率显著上升。韩国统计厅的数字也显示，去年四季度到今年的三季度，韩国有近25万名个体工商户倒闭。刚才那位接受采访的韩国烤肉店金老板就表示说呢，因为自己开店还负有贷款，无论如何也需要强撑下去。上周节目里我们曾经关注过美国印钞导致了全球多国的通货膨胀，这一轮韩国物价的上涨，特别是房价的上涨，也表现得尤为的突出。韩国总统文在寅前不久在一次电视节目中呢，公开表态说，他本人最大的遗憾就是任期内未能守住首尔的房价节节的攀升。虽然推出了诸多的限房政策，但是首尔房价呢，依然是继续向高点迈进。那么高房价催生了首尔的罐头住宅，顾名思义，一定是小的像罐头一样。疫情爆发，房价节节攀升，这使得一些人原本的购房计划泡汤了，他们开始将视线转向了罐头住宅。然而这里面还有陷阱。好，我们就来听首尔 TBS 电台发来的报道。 家住京畿道鞍山市的30多岁徐某夫妇，最近因为全租押金的事情而无比焦虑。今年年初，徐某夫妇在一栋多户住宅楼租下了一套全租房，但签约不久之后，房东的名义出现了变更，而且最近还接到了房子要被拍卖的通知。租户徐先生说，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后来才知道有很多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楼价的行情不到2亿韩元，而全租房的租金却贵到2亿5千万韩元。筹集的租金是利用住房城市保障公社同时提供贷款和担保保险的商品，金额达到公示地价的150%。经过多次咨询后，住房城市保障公社表示可以退还全租押金，但由于接连出现类似事故，租户们表示非常的担心能否顺利收回全租押金。徐先生说，听说很多人没能收回全租押金，即使可以收到，但是过程非常的复杂，现在每天的生活都是如履薄冰。徐先生原本打算在全租房暂住2年后购买公寓的购房准备也陷入了僵局。随着公寓价格暴涨，租房需求涌向别墅型租房，20-30岁的年轻人的全租押金损失也越来越大。由于别墅型住房的特性，很难准确把握市场价格，这一点与租房价格暴涨相契合。在首都圈全境都发生了类似的事例，因为住房城市保障公社提供全租担保，所以除了部分被冻结资金的住户之外，其他租户几乎没有损失。房地产经纪人李忠浩说，咨询或中介公司会向房东提出要求，会以高价卖出房屋，从中抽取佣金提成。因为全租房租金比售楼价还高，全租房的需求者也比公寓少很多。以今年8月份为准，20-30岁年轻人的全租担保事故总金额高达210亿韩元，占全体的62.8%，比2019年的32.4%增加了近2倍。共同民主党张耿泰议员说，20-30岁的年轻人资产相对较少，一旦发生事故，将遭受更直接的打击。居住形式也以单间或多住户住宅为主。专家建议，在签订租房合同前，一定要通过房地产实际交易价格网站来衡量行情，并加入全租金返还担保保险。 节目最后呢，走进一家韩国的科技企业 VisualCamp 公司，这是一家专注于视线控制的公司，就是通过眼球的转动来实现对物质的操控。这是如何做到的？好，我们一起走进这家公司。 2014년11월에설립한7년차되는회사입니다저희는시선추적기술 VisualCamp 成立于2014年11月，我们开发可掌握视线方向的眼动追踪技术。公司最初研发用视线打字的技术，随后开始研发适用于虚拟现实终端的眼动追踪技术，包括硬件和软件。我们还掌握了将眼动追踪运用到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上的技术。 추가확장성도굉장히좋은그런기술력을가지고있는회사가되겠습니다。 Beatrice Camp 的石润灿代表有着连环创业家的绰号。曾就读首尔大学电子学系的他，在大学四年级便走上了创业之路，先后创办过视频购物网站、社交电商企业等。丰富的创业经验与眼动追踪这一革新技术相结合，催生了 Beatrice Camp。 眼动追踪技术指跟踪视线的技术，自古以来眼睛就被称为是心灵的窗户，至今人们在辨别对方是否说谎时仍会说看着我的眼睛。眼睛包含了丰富的信息， Beatrice Camp 正通过掌握人们视线的方向，在多个领域创造价值。 기술은 활용처가 굉장히 많은데요. 이미 저희가 판매한 곳은 주로는 지금은 교육 시장에 많이 팔려 있고요. 目前这项技术在教育市场销路最好，教育机构可以使用这项技术来了解学生是否看屏幕或者打盹等等。以Megastudy为例，他们的网络课程很多，这项技术帮助他们了解学生在看视频课程时是否集中，在哪些部分集中度较差等。 反响很好，今后通过进一步提升，这项技术还能够了解学生的阅读能力及对文本的理解程度如何等等。眼动追踪技术还在电子书服务领域得到了运用，用户若想翻页，只需看着自动翻页标即可，而无需动手指。 在进行烹饪等的过程中，或行动不便的人群均可轻松阅读。眼动追踪技术也有助于购物网站。这项技术可以找出消费者视线停留时间较长的商品，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推荐。最近很受欢迎的直播带货是眼动追踪技术的另一个运用场景。这项技术对观众的集中度进行分析，一旦发现集中度下滑，便发放优惠券。 此外，眼动追踪技术在智能医疗保健领域的潜力也获得了认可。目前，我们正在顺天收集老年人的视线数据，目的在于通过这些数据来诊断老人是否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轻度认知障碍等疾病，如果能够得出有意义的分析结果，将推动眼动追踪技术在医疗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除了 Beatrice Camp， 全球还有多家开发眼动追踪技术的企业，不过这些拥有优秀技术的企业均被谷歌、苹果、脸书等科技巨头收购。 眼动追踪技术的热门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与海外竞争对手不同的是， Beatrice Camp 的技术可直接在移动终端上使用，而无需其他设备。这听起来简单，但是要通过智能手机的普通摄像头来获取瞳孔数据，则需要极强的技术力。普通摄像头可获取的图像信息少于红外线摄像头。 且人们在使用智能手机时的姿势并不固定，加大了研发人员把握瞳孔位置的难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Beatrice Camp 让人工智能学习不同人在各类环境下的视线数据，在全球最早开发出了可对一般摄像头获取的图像进行分析并追踪视线的人工智能算法。Beatrice Camp 是这项源头技术的保有者， 这意味着全球其他企业必须向 Beatrice Camp 支付专利使用费，才能使用这项技术。Beatrice Camp 的获奖经历也十分华丽。公司于2019年两次获得国务总理奖，2020年被中小风险企业部评选为未来独角兽企业。今年6月，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公司获得了全球移动大奖的移动最高创新奖。 11月又获得了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创新奖。Beatrice Camp 目前正计划进军海外市场。最近，公司在美国完成了技术专利注册，今后将以硅谷为中心扩展业务。目前，韩国影视剧在全球范围内备受欢迎。眼动追踪技术可通过分析视线在各个镜头停留的情况，找出停留时间更久的镜头，帮助提高文化内容的吸引力。 Beatrice Camp 致力于推动眼动追踪技术在更多领域得到运用，并梦想成为行业领跑人，与韩国产业共同成长，提高韩国产业的竞争力。 Beatrice Camp 正朝着这个目标

It's 9 a.m. Beijing time.